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静安侯府书房，烛灯高燃，屋外雷雨声不断。弟子元披了件外袍，立在窗前，眼底看不出情绪。洛明熙坐在桌前，翻着朝廷重臣的资料，一抬眼望见弟子元消瘦的身影。 子元，明日你可要依计划拜访这些人。 既然是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自然要见。 洛明熙颔首，未再言语，垂下头，有些感慨。他早猜到弟子元坐下的部署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，哪怕那个人是寒夜。回廊上突然响起一连串急切的脚步声，书房门被猛地推开，寒气吹进来，烛火闪烁了几下，将房内的人影拉长。弟子元瞅见洛明熙脸上的意外，回转头看着门口的少年，意识怔住。温硕伏在门上，脸色泛青，全身湿淋淋的，发髻散乱，眼睛被头发挡住，雨水顺着头发滴下来。屋外跟着几个侯府侍卫，正小心翼翼地瞅着他。温硕单薄的外衣早已经淋湿，他愣愣地望着房内的弟子元，牙齿死死咬在苍白的嘴角上，似要透出血渍来。看见这样的温硕，弟子元一下就慌了，简直是手足无措的慌。 出什么事了？ 他挥手让侍卫退下，连走几步朝温硕走来，还没靠近温硕，就被温硕狠狠攥紧了腕袖。温硕竟然在抖。弟子元眉头一皱，一把将少年脸上的头发拂开，瞧见他泛红的眼眶，直接用手替他擦掉脸上的雨水。 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好好说，姐给你做主啊。温硕， 弟子元换得小心翼翼，全然不似平时的他。一旁的洛明熙有些意外，他知道弟子元疼温硕，但从来不知道会看得这么重。弟子元的面容近在咫尺，扶在额头上的手温暖舒适。温硕使劲摇头，猛地抱住弟子元，委屈悲伤的就如同被抛弃的幼兽一般，毫无预兆的呜咽起来。弟子元被他死死抱住，顾不得全身被浸透，心底酸涩的不行，轻轻拍着温硕的背。 温硕，我在这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温硕一句话都不说，只一个劲儿喊他。弟子元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还好闻讯前来的院琴出现，一切才算没那么慌乱。温硕看见院琴，也不虚弱的像个娃娃了，忍了鼻音往弟子元身后一站，脸上有几分潮红。弟子元舒了口气，这时倒有了点指点江山的模样，挥手道， 先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去泡个澡，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。 温硕许是觉得有些丢人，也不看院琴，一溜烟跑出去了，闹得弟子元哭笑不得。见弟子元摊上了温硕这个活宝，洛明熙和院琴只好离了书房，腾出地方来。出了书房，院琴一路将洛明熙送至门口，他正欲回去，却被洛明熙唤住。 院琴，你去查一查温硕。 公子， 无事，我只是觉得温硕今日有点不对劲，看他是不是出了其他事。 是。 洛府的马车匆匆消失在雨里，马车内洛明熙裹着大氅，神情有些意味深长。 温硕这个模样，怕是知道了寒夜斩左相的原因。查抄黄金的那日，左相入了东宫， 显然是有所依仗。几日前左相才派人查了温硕，那左相手中的依仗八成和温硕有关。温硕虽说和静安侯府交好，可这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儿，并不能拿来做文章。至于他的身份，入东宫前只是一个乞儿。温硕今日对紫渊的态度和往常截然不同，若不是紫渊将温硕疼到心里去，应该早就发现了。寒夜，温硕，紫渊，这三个人会有什么关系？这些年紫渊在晋南，寒夜在京城，他们所有的关联只会源自11年前。11年前紫渊离京。 洛明熙转着怀里的暖炉，突然神色一动，生出了一个荒谬至极的想法来。他抿紧唇，神情晦暗不明，握着暖炉的修长手指显出清白的颜色来。半晌，他低低咳嗽一声，朝后靠在软垫上，长长叹了口气。 兜兜转转，到如今难道真的是命不成？在一切尘埃落定前，温硕的身份定会成为紫渊前进道路上最大的变数。 半炷香后，温硕穿着长青的衣袍回了书房，书房里只剩帝子元一人。泡了个澡，温硕脸上有了血色，整个人也精神起来。见帝子元在木榻上等他，他垂着头，凄凄哀哀，慢慢走近。 快些过来，我让运琴退下去了，你还磨磨蹭蹭干什么？大姑娘似的。 温硕平日听见这话定会不疼不痒，今日却不愿被帝子元如此说。他精神一抖，小跑着凑到帝子元对面坐下，沉默地望着他，却不肯说一句话。 是不是因为太子被关进了宗人府，你才怕成这样？ 温硕一怔，藏起眼底的情绪，沉默良久，没有应答。 不用担心，我早就让院书去宗人府查探了，看时间他也应该回来了。寒夜是太子，没人敢怠慢他。再说左相事发在前，他素来深得民心，陛下不会重罚他的。而且他身上还担着北秦的国婚，你在侍郎府等消息就是，过几日陛下定然会放了他。 温硕点头，心底安定了些许。他看了帝子元半晌，突然一把握住他的手。 姐，我有话对你说。 有什么话你说，我听着。 姐。 小姐，我回来了。 不同于寻常的大大咧咧，他的声音有些沉重。帝子元微微蹙眉，放开温硕的手，扬声道： 进来。 院书推开房门，看见温硕在此也是一愣，但也没瞒他，走近向两人道： 小姐，我去宗人府探了一趟，问了守牢的侍卫，陛下在天牢里大发脾气，太子殿下，殿下胸口受了陛下一脚，听说吐血了。 月叔，你可问清楚了？殿下小时候胸口被刺过一剑，后来落了病根，他真的伤在胸口？伤得重不重？有没有人去宗人府替他诊治？ 他一连声地问，见院书不知如何回答，才止住了话语，面上有几分讪讪。帝子元眉角亦是一皱，当初在化元山上，寒夜也是胸口受了一剑，旧伤才刚愈。院书见这对姐弟一模一样的皱眉，一模一样的欲言又止，眉目间倒是很有几分相似，他忙安抚两人道： 温硕小姐，你们别急，我问过了，殿下素来身体康健，又请了太医，最多休养半个月就好了。 两人舒了口气，帝子元挥手让院书退下，朝温硕说： 温硕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 没什么， 我只是担心殿下，不知道当年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。但如果太子都被逼得走到了这一步，我的身世一定牵连了更多人。我不能现在告诉霍建武的身份。 你放心，陛下还要他继承大统，不会动他。你去厢房休息，明早再回侍郎府。 弟子元说着起身走到桌前，翻看洛明熙为他选择的明日要见的大臣名单。温硕却摇头， 我哪也不去，钱你做你的，我就在这看着你。 弟子元拿他没办法，便只能随他。外面狂风暴雨，屋内却是一片安宁。晕红的烛火下，温硕拖着下巴趴在木榻上望着弟子元，眼都舍不得眨。过了一会儿，房内响起他略显疲惫的声音。 姐，我听殿下说你曾经有个弟弟。 是啊，金言和你一样调皮，也一样聪慧懂事，只可惜以后有时间我带你去看看他。 对不起姐，我不能告诉你我是金言。 房间里渐渐听不到温硕的声音，弟子元转头朝木榻一看，弯了弯眼，温硕趴在枕上早已睡熟，他的眉头微微皱起，嘴角却又带着笑意。 如今的孩子真是难懂。 弟子元拿了毛毯盖在他身上，窗外晨曦照进，天亮了，波折的一日终于过去。弟子元推开窗户，望向宗人府的方向，眼底的情绪一点点溢出。 韩爷，你做这一切究竟为何？ 第二日清早，温硕睡得舒舒服服才回了侍郎府，刚走出大门就看见林霜等在石阶下。他神情一僵，没理他的行李，却也没把他赶走，一个人孤零零地朝侍郎府走。林霜见温硕没有如昨夜一般训斥他，已经差点高兴地蹦三蹦了。他急忙上前，不顾一张老脸跟在温硕身后。跟随了两条街，温硕凶巴巴的声音传来， 我可没有原谅你，是你自己要跟着的。 啊，是是，老奴正好要回东宫，借了道和公子一路。 温硕沉默下来，听到身后这老头子的喘息声，脚步不自觉缓了缓。到底是自小照顾他的人，他有再大的气，再多的委屈也发不出来。林霜见温硕如此，嘴角的笑越发柔和了。 难怪殿下肯为小公子做到这个地步，这孩子是真的心慈啊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